今日的经文是记载在雅各书一章十九至十七节，亦都是黄牧师会在一年四次的讲道里面跟我们分享的信息。今日主题是自欺欺人。翻开之后请听我读出。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要明白，你们每一个要快快地听，慢慢地说，慢慢地动怒，因为人的怒气并不能实现上帝的义。所以你们要除去一切的污秽和累积的恶毒，要存温柔的心领受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但是你们要作行道的人，不要作听道的人，自己欺骗自己。因为只听道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观看自己本来的面目，注视后就离开，立刻忘了自己的相貌如何。唯有查看那完美使人自由的律法，并且时常遵守的，他不是听了就忘，而是切实行出来，这样的人在所行的事上必然蒙福。若有人自以为虔诚，却不勒住自己的舌头，反欺骗自己的心，这人的虔诚是徒然的。在上帝我们的父面前，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玷污世俗。有请黄牧师。 今个礼拜我哋无端多一日嘅假期啦，我估大家都应该系瞓得比较晏嘅，系嘛？即系瞓到十一二点咁样，唔会咁即系咁爱国咁啊，九点几爬起身睇呢个阅兵啩？会啊，太姣啦，真系会睇噶。咁咧就大家都知道我呢个礼拜喺北京啦，咁啊夜晚咧。就即係有時咁咧，都好慣啊！撳啲電視，雖然即係對國內嘅節目都知道冇乜興趣啦。我試過睇咗十二三個台撳啊，起碼有十個台係講抗日嘅，無論係歷史，又或者係無數嘅電視劇，唔知舊年可能全國嘅電影電視廠咧都係拍抗日咁樣。咁我稱呢個禮拜應該呢個月叫唯獨抗日啦嚇，即係咩都係抗日咁樣啊！我真係見到真係咁啊啊咁啱就睇到一段嘅紀錄片咧，我就比較咧係印象深刻嘅，就係講關於咧喺1937年咧就日本開始侵華嘅時候咧，咁因為佢從沿海嗰度侵佔起啊。咁所以咧就沿海嘅沿岸嘅港口咧都被侵佔咗啦。咁所以咧，大家知唔知道有一條好重要嘅公路，好重要嘅工程。三點水個真字點讀啊？阿 Miss， 真對嗎？唔係真啊？唔係信啊？田啊？啊，真係諗你唔到啊！真係三點水做個真讀田。OK， 順利。好，咁啊就叫啊田面啦。唔怪之個普通話係咁讀，田面。嗯，但我當你知啦，即係未必相對噶嘛，有時可以完全可能廣東話另一個音噶嘛。電 ，OK， 田，咁嗰條公路咧就係為咗去補足咧，因為你沿海咧你已經被侵佔曬啦，咁你中國係冇辦法係補充啊嗰個嘅，無論糧食或者物資啊或者武器啊，咁就咧就起一條咧由緬甸進入雲南嘅公路。竟然咧喺唔夠一年裏邊，1400公里沿住山嘅路咧，好迂迴嘅公路可以建成咗一年，而且係冇用機器，因為冇機器。仲有因為咧就嗰啲壯丁就好似我哋啲咁樣咧，就去咗抗日，咁所以咧留翻喺嗰度做即係鑿嗰條路嗰啲咧。全部是老弱婦孺嚟噶，咁由於嗰個工程就艱巨同埋都危險啊，所以死咗3000多人，大多數係真係即係咁講，好似對我哋啲先祖咁偉大嘅先祖有啲即係唔係好尊，即係碌落山啊，即係咁跌落山，好多 係咁樣啊，即係喪失咗個生命嘅。但係你諗起你都覺得係好奇妙嗬，十二個月裏邊用手喎，用好簡單嗰啲嘅鋤頭啊咁樣嘅工具咧，起一條1400公里嘅路啊！我哋咁啊，港珠澳都起咗去邊而家嚇？咁高科技，咁幾百億都未見過啊！冇咩冇咩，即係俾我哋睇到咁樣。咁咧就點解我覺得呢段嘅記載係咁？我覺得係比較印象深啦。當然因為嗰份嘅努力咧，同埋嗰種嘅堅持啊，真係好動人啊嚇！而點解又最印象深刻？因為你對比咧，對比咩咧？就好啦，七十年後咧，我哋就去紀念呢個抗日嘅勝利。當然呢一日係值得去紀念嘅。但我覺得即係呢一班人咧係最其中一班啦嚇，就當然嗰啲軍人啊都係啦，係即係好值得去尊敬嘅，即係咁樣徒手咁樣去起路為咗自己嘅國家。咁但係咧就見到個閱兵咧嗰下咧，我就真係覺得係。咁啊喺電視裏邊咧，絕大部分咧，即係呢幾日啊，我見到嘅都係描述咧，佢哋點樣準備啊，然後咧就好仔細嘅咧嚟到去報導咧，嗰只腳咧其實係伸幾多度啊？即係嗰啲咧點樣齊法啊？啲高度咧要全部一致啊？咁啊，然後咧你見到嗰、那個即係拍攝嘅時候都係個個都即係嗰啲，哇！我覺得就即係大家都知道咧係一個 show 嚟嘅，咁、那個天都幫佢。閱兵之後咧，我喺 camp 嗰兩日咧，全程落雨嘅，全程落雨。一閱兵完之後，差唔多就開始落雨。我哋嘅祖國真偉大，真厲害！我唔知佢點樣控制呢一切啊。聽講係有啲人，聽講係有啲咁樣嚇嚇。有部分就因為過去嗰兩個禮拜都工廠都唔可以開工，好多地方連我哋買嘢食，我好多嘢都買唔到。好基本嘅，有啲都買唔到啊！即係為咗一場 show， 咁大家都知道嗰個意義，除咗抗日以外，嗰、那個係一個面子一個嘅工程。我哋都知道我哋嘅國家咧係好重視啊嗰、那個 GDP， 就好似經濟發展咧就係、是、國家進步一個好重要嘅指標。我哋大概咧可以稱呢啲咧就係、是、形式主義嘅其中一種嚟㗎。咩意思呢？就有啲似阿 Teddy 仔前一次講到嘅時候分享一樣，你係咪一個富強嘅國家咧？就用你做咗啲乜嘢啦？你有啲咩嘅數字啦？好唔好睇啦？你做出嚟啊嗰、那個嘅形態係點樣啦？嚟到去顯示咧，你係一個點樣嘅國家？另一種咧就係、是你可以話咧，佢係好喜歡咧，就係、是、去討好人，譬如人民咧就令到佢哋覺得。我哋國家咧做啲嘢係好好嘅，啊畫面好靚嘅嚇，連個天咧天色呢個禮拜佢哋叫閱兵藍啊，閱兵而有嘅藍色啊，嚇咁啊就一切要好靚，軍服、軍隊嘅形態嚇、操兵咧嗰種嘅整齊同埋絕對嘅精確，唔知咩幾多十分之一秒咁樣嗰啲，佢電視就係報導呢一啲啦。咁咧就你見到大家除咗係形式主義之外咧，就係、是、一種係好希望係追求一種嘅感覺主導。咁其實我哋嘅生活同埋我哋嘅教會都有機會喺呢一種咁樣嘅試探裏邊。形式主義嘅意思就即係話啊，我嘅教會生活，我有讀經祈禱啊，我有一啲嘅教會活動啦。就代表我有一個基本的信仰了，這就是形式主義。第二種就是我們將信仰的內容，就是說我的信仰真不真實呢，有時就聯繫於我個人的感覺了。譬如在敬拜的時候也好，又或者平日生活的也好，我感覺到上帝的同在，還有上帝是很愛我。我經常要強調的，就是講完之後，就是我不是說覺得是錯，大家要明白，應該大家信咗住一段時間，你都知道嗰啲當然唔係錯啦。我哋常常嘅提及，只係唔足夠啫。所以嗱，形式主義同埋感覺主導咧，其實都係好常出現喺我哋嗰個嘅生活嘅裏邊。我做一個樣出嚟，然後咧我就追求一種嘅良好嘅感覺。咁生命如是， 教會如是，社會如是，都有機會進入呢一個咁樣嘅形態。所以點解我哋要讀雅各書連讀四次咧？就是、因為如果我哋睇翻經文啊嚇，喺經文咧，如果你睇翻有冇上邊十八嗰啲噶，冇嘅。咁大家手上邊嘅聖經係有嘅嚇。咁樣如果你睇翻嘅時候咧，嗱我哋再睇翻嗰個前一兩節裏邊咧，雅各咧佢就係咁樣講嘅。嗱雅各係點樣講咧？嗱雅各佢係咁講嘅嚇。好，冇錯，揾到啦。第十八節佢就話啦，上帝咧就按佢自己嘅旨意，用真理咧就重生咗我哋，使到咧我哋有一個好獨特嘅身份咧，就係喺世界嘅裏邊咧，就係一個初熟嘅果子啦。嗱，其實即係一個樣板嚟嘅，即係好似我哋生命咧，就係唔係話做俾人睇，但係都某部分某程度嚟講係真係做俾人睇，即係。做一個嘅典範，就係原來上帝嘅道咧喺我哋嘅生命裏邊咧，係會產生一個好奇妙嘅作用嘅，好奇妙、好特別嘅影響嘅。嗱，所以你重視咯。雅各佢強調嘅咧就係上帝嘅道咧係可見嘅，喺邊度見到咧？就喺你嘅生命裏邊啦，唔係外在嘅形態同埋你內在嘅感覺咁簡單。OK， 係一種實實在在，你嘅生命有一個好大嘅扭轉啊！咁所以我哋就上一次講第十九到二十一節嘅時候咧，嗰次未講怒氣嘅，講發嬲啊，係咪？嗱咁啊雅各書喺呢一個段落，即係十九到廿七節，我哋會連讀四次，但我哋唔係每次都講曬咁多嘅，我哋分四次嚟講嘅。不過讀就讀曬，俾大家有一個嘅即係整體嘅啫。其實雅各嗰個嘅意思就係咁講，如果你嘅信仰係俗啲講係堅嘅，係真實嘅，嗱你唔好自己呃自己，大家都要好誠實咁樣去面對。冇錯，你話你信，不過咧，除咗信仰嘅內容之外咧，信仰嗰種嘅真實咧係要呈現出嚟嘅。OK， 係佢自然會呈現，唔係你做一啲嘢咧嚟到去。即係話俾人聽，我係基督徒嚟嘅，我有翻教會，我讀經嘅，我有奉獻嘅，我有侍奉嘅咁樣，唔單止係嗰啲，而係一種內裏邊好真實嘅改變啊！咁所以咧，雅各佢就用咗四個嘅指標嘅。上次我哋都有提過，兩個你要控制嘅，第一個控制就係怒氣，第二個咧舌頭，冇錯啦。有兩個你要去實踐嘅，第一個咧就係今日講嘅啦，要實踐咩咧？就係聽完要做。这个的实践即是听到要行道。第二个实践就是在第二十七节的里面，就是要看顾在患难里面的孤儿寡妇。我们有一次就会只是讲二十七节，即是第四次的里面我就会只是讲第二十七节。所以我们有两种东西我们要去control 的。如果你控制不到，那你问一问你自己，其实你的信有多坚，你控制不到你的怒气，控制不到你的舌头。我不知道为什么雅各會揀呢兩樣，可能係最 common 啩。你有冇留意你自己最失控嘅？好多時都喺呢啲位嘅裏邊，興啊興到爆啊咁樣啊！尤其我哋現今香港人啦，真係好容易發嬲，好容易掹憎啊！自己都好留意得到有呢種咁樣嘅傾向嚇。第二種咧就係你把口啦，我呢個更加明白啦。所以我下一次講呢個咧，我真係要翻去即係咩嗰啲叫咩啊？咩係痛定思過咩齋戒沐浴啊？三十天啊，先夠膽講呢段經文啊！因為我把口都係啦，即係比較衰一啲嘅嚇。咁好，咁下次我哋睇下點處理我自己啦嚇。咁睇第一個咧，你要去實踐嘅。啊，咁我叫呢一個嘅主題咧，就叫唔好自欺咧，就因為經文佢邊係咁講嘅。他說第一個呢，我們很容易跌落的一個的試探呢，就是第一，你聽了就以為是得了。聽到呢其實可以是挺危險的，即如果你看這一節的經文裡面，就是他最危險的地方在哪裡呢？就是第二十二節寫了，就是會自己欺騙自己。我們有一個的現象，大家試一下問自己有沒有察覺啊嚇，譬如你聽到咧，一般都幾 OK 嘅意思，即係你都享受啊，你都覺得有得著啊， 即係嗰個聽到嗰個過程一般都係正面嘅，係嘛？即係間唔時有時我哋甩甩地碌啊，或者咁啱即係講嘅嘢就可能安誒即係處理得唔係咁妥當啊，咁樣可能你會覺得唔係咁順利啦。咁但係一般嚟講咧，我講喺聽嗰個過程，一般咧你都冇乜嘢，你唔會好抗拒嘅。OK， 咁但係啦，好啦，我覺得最大一個嘅即係矛盾位喺邊度就係、是、你又中意聽。你覺得 OK 嘅聽嗰部分，咁如果你中意聽，即係話嗰個內容咧，你係認同嘅先，啱嗎？即係你係認同噶嘛？係啱、哦哦，好、哦，正面嘅、哦，咁照嘅一樣好嘅嘢，你個人喺感受上、喺理性上，甚至乎呢個靈性上添，即係你聽完到之後咧，心靈都會有啲嘅震盪噶嘛，得到鼓勵啊！這些就是你心靈的反應啦。 我相信大家呢基本上都會有的，是不是？你覺得聖經說得很對，是不是？它的分析，聖經那種的提醒，正正就是exactly 是我們會常常會遇到的問題。好了，你理性上、感性上、靈性上你都同意，好了，但是就需要在最尾的 part 裡面了，就是什麼呢？當要走出來的時候呢，你就覺得很困難了。 OK， 即是說上帝的道呢，其實他都滲透了你的理性和你的感性和靈性，但是到最後一個的環節呢，就是你要做。既然你覺得都這麼對了、這麼好了，你心裡面的感覺都告訴你了，那但是為什麼走出來就好像舉步維艱那樣的呢？那這個都是，如果你肯面對這個問題還好，更危險的就是雅各說的，就是自己欺騙自己，就是人呢就有一個 很特殊的一個的、就是、的想法的，就是我覺得我明白了呢就是掌握了。我想這種是一種讀書的心態吧，讀書的，就是讀書呢就是怎為之你識那樣東西呢，就是你記得啦，你回答到個問題啦，你做到個分析啦，咁你就係叫做掌握咗嗰個知識啦，係咪？你要答問題嘅時候咧，你答得準確，咁你叫 OK 噶啦。咁但係人生咧就唔係一般嘅即係 paper 嗰啲 examination 嚟噶嚇，係一個好真實嘅一個嘅考驗嚟噶。咁嗰個你掌唔掌握到嗰個嘅知識咧，唔係在乎你寫唔寫到，係在乎你嗰個嘅實踐。我哋就追求知識。但是呢，知識那個的真正的獲取呢是從實踐而來的。這句這麼深的說話，是昨晚我搭飛機的時候看到隔離那個人看那套大陸的電影，我不知道什麼，我感覺是中國版的什麼什麼，我感覺好像什麼，我們一起追過的什麼女孩啊，啊那些年，我們一起追過的什麼咩啊？喂，我都唔記得咗，死啦！誒，嗰套咧，總之好似成個 feel， 不過大陸版咁啊，講佢上堂嘅時候咧，有班初中生啫喎，我覺得呢個又係啲即係啲電影咧，又係高舉我哋國內啲教育啊！明明啲十二三歲啲僆仔，個老師就係教佢，我就寫低呢句啦：真理係認識嘅來源啊 ！sorry， 實踐啊，實踐係知識嘅來源，就喺度討論呢句説話。哇，十二三歲喎，有冇咁咩啊？是啊，實踐是知識的來源啊！佢真係咁寫，我特登寫低嘅，我係撇到隔離嗰個睇緊嚇，係咪啊？喂，好近啊你！哎呀，好近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係係係係係啊係！毛澤東好中意嗰啲咩什麼辯證啊咁樣嗰啲啊嚇，哦，好犀利啊！唔似喺英國讀書啊，真係，係咪喺大陸讀咋？唔好呃我哋喎。系啊，厉害喎 ！OK， 好，原来咁普通嘅咋，唔怪之 ，OK， 唔该，唔理，可能真系自细都系咁样读吓，因为我觉得啊又几真，即系实践系认识嗰个嘅来源，即系你唔好讲咁多，唔好讲咁多理论，唔好讲咁多花言巧语，但系其实咁我哋而家国家都系咁样啦，系嘛？即最慘的就是現在的偏差，就是大家已經不相信這些口號， 咩為人民服務啊又好啊，又話咩找緊每一個機遇啊，即係嗰啲咧，你由朝到晚重重複複聽嗰啲嘅 jargons 啊，咁咧就最緊要係你點樣去實踐。咁所以咧，雅各就話啦，唔好自欺欺人。你係咪獲取到嗰個真理咧？係在乎真理喺你生命裏邊嗰個嘅實踐，唔係你背到幾多，寫到幾多，講得幾好。咁呢個對於我哋即係係企喺港台嘅服侍嘅人嚟講咧，係最大最大一個嘅挑戰。第二個咧，佢就係講啦，對真理嗰個嘅即係好容易進入一個嘅試探咧，就係第23、24節嘅裏邊咧，佢就用一個好好嘅比喻咧，就係照鏡啦。咁呢個咧，大家你都記得，保羅都用過嘅，喺邊度用過啊？愛神能夠忍耐嗰段之後，係嘛？佢話：我哋而家咧就彷彿對著鏡子觀看啊，模糊啊。咁嗱，呢個咧就你先睇嗰個比喻先。佢就係話啦，如果你聽到而唔行道咧，其實你嗰個嘅情況咧就好似一個人照鏡一樣。咁、那個結果係咩咧？就好快忘記你自己嘅相貌。好啦，即係好快你唔記得咗。咁點解會即係簡單嚟講，一你就睇唔清楚，第二睇咗你都唔記得。咁呢一個嘅比喻咧，如果你即係擺翻喺嗰當時鏡嗰個特性嚟講咧，係係好容易明白嘅。第一個就係大家都知道，鏡唔係咁清楚嘅喺當時嚟講，係咪？即係話我哋對上帝嘅道嗰個嘅瞭解咧，就好似睇鏡一樣，其實只係一個輪廓嚟嘅啫。如果應用喺我哋對道嗰個嘅理解同埋掌握，即係話。你對上帝嗰個嘅教導咧，對聖經個教導咧，其實你只係攞到一個輪廓嘅啫，即係咁係咁上下嘅啫，即係唔係一個係好清晰或者又講得白啲咧，係一個好膚淺嘅理解嚟嘅啫。你攞住一啲好膚淺嘅理解，我又要重複講，唔係錯，只不過係唔足夠，係咪喺我哋教會裏邊，我哋都常常彼此嘅提醒噶啦。不是说你讲话啊，上帝在我们生命里面有计划，不是错，上帝有保守有恩典，不是错，但是你重重复复在一个没什么、就是、处境之下，你讲这些说话呢，就是没什么背景之下、啊、你就这样抛出来呢，意义就不大了，没什么价值。这个就是我们对信仰呢只是一个很肤浅，因为镜呢只是一個模糊的，不要想著現在差不多你照到是 100%， 即是你的樣子，起碼 外貌上是，但是當時的銅鏡是很花的，你可以想像，如果你看去一些、或者是、那些 stainless steel 是什麼，不鏽鋼 有好像磨砂那些不鏽鋼、你看到只是得個即是輪廓而已。佢呢度佢就係講啦，其實好多時候咧，我哋對聖經嘅教導咧，都係你即係係咁上下嘅啫。你就攞住嗰個係咁上下嗰個嘅理解咧，嚟到去認識上帝，或者去過我哋嗰個信仰生活。咁所以我哋就有好容易停留就喺一個比較膚淺啊。咁第二啦，就係、是、好啦，我就算當你照完鏡之後咧，你都有一個嘅輪廓啦，即係或者有一個嘅。都大概知道自己嗰個樣係點樣，但係佢又嗰個比喻裏邊又講得好好啦。但係你會忘記噶嘛？係咪？你會忘記噶嘛？因為嗰個嘅記憶咧，唔會停留好耐啊。第一個記憶即係嗰個嘅 mirror reflection 咧，已經唔係一個 perfect 噶啦，只係一個即係模糊嘅輪廓啦。呢個已經係第一個唔足夠啦。第二個就算你睇完之後啦，你嘅記憶會退卻噶嘛？會飛歐噶嘛，係嘛？咁我仲記得咧，就我哋阿 Teddy 姐嗰次分享係幾時啊？唔係，你催眠我瞓覺嗰、那個，是但啦，應該七月啦，唔緊要啦，唔記得幾月啦，咁咧有人問過我啊 ，Teddy 姐嗰次之後咧係咪好瞓咗咧？大家有冇覺得好瞓咗啊？咁我記得邊個唔喺度添嚇？唔係阿 Yoyo 同我嘅經驗差唔多嘅，嗰幾晚係好瞓咗嘅，嗰幾晚嚇。咁點解咧？咁我就即係 有人問過我，所以啊多謝有人問我啦，咁所以我就 recall 翻點解係喎，係嗰幾晚嚟好瞓啲，但係而家唔得咯，咁點算啊？哦，係啊，哦，咁成日俾錢佢使，就係 OK， 撇開呢個唔講先。咁我就記得，即係點解嗰幾晚會 work 嘅？其實啊，即係啦，我唔記得邊個問我，所以都多謝佢問我。咁我問一問之後咧，咁我自己回想翻，咁頭嗰幾晚咧。因為大家都記得咧，嗰日咧就Teddy 仔就同我哋做一啲嘅relaxation exercise 係咪？咁你嗰下咧，你會記得個感覺係幾放鬆喎。咁然後咧，你個人咧，咁我印象中嗰日做嘅時候，大部分都瞓著咗嘅。即係雖然好，你都係啊，你啊唔使講啦，我講到你都瞓啦啊。有要我提嘅啫。OK， 咁啊，好啦，咁即係你嗰一刻咧，你有一個好深嘅經歷，就係咩咧？啊，係喎，原來我可以放鬆到喎，原來放鬆到咧就可以瞓到喎，即係嗰個嘅經驗啊，係好新鮮啊！咁咧，我就發現頭嗰幾日咧，你係可以將呢一個嘅感覺咧，好快就可以 recall 到啊！即係你瞓覺嘅時候咧，你仲要係嗰日晏晝 Teddy 仔咁樣咦吟吟嘅時候咧，啊個人咧～真係好似冇咁即係平時我個腦係好多嘢諗嘅，我瞓唔得好嗰啲你都明白，個腦好似 auto run 咁樣嘅，好鬼嚇人憎啊！不斷咁樣咧，即係你停都停唔到嘅。咁後來發現，咦唔係喎，原來好似係停到下嘅喎，即係因為你試過嘛，喺嗰個下晝裏邊，你就可以攞嗰個嘅感覺咧，喺頭嗰幾晚裏邊咧，仲好實在嘅。但係過多幾日之後咧。就而家就唔係好實在啦，啊！咁我唔係話嗰個方法問題嘅，咁我呢個真係人嗰個嘅軟弱啦。咁你聽完道之後，啊，或者你聽一個嘅弟兄嘅分享啊見證之後咧，咁啊好多時你再 recall 一下，或者你嗰個敬拜裏邊啦，嗰首歌俾你嘅觸動啊，你 recall 一下咧，就嗰個感覺都係好實在、好強烈嘅。咁但係咧，個感覺唔會係維持好長嘅，因為如果你係靠個感覺。正如頭先我講，我哋有啲係靠形式主義，有啲係感覺嘅主導。你如果你靠呢兩樣嘢咧，嗰、那個嘅即係嗰個持續性咧，都係好弱嘅啫。啊，唔係冇用，即係我哋都會經驗呢一切嘅。啊，我哋都會喺敬拜分享嘅裏邊咧，去經驗到相交或者係讚美嘅裏邊咧，俾我哋個心靈咧嗰種嘅。震盪嘅，咁但係雅各咧，佢就提醒我哋一樣啦，好清楚就係、是，如果你唔將呢一個嘅經歷或者感覺化成一個實在嘅行動嘅話咧，咁嗰個嘅記憶係好快會退卻嘅。所以我哋嗰個即係同上帝嘅關係或者上帝嘅道、上帝嘅教導咧，嗰、那個嘅影響咧，喺我哋嘅生命裏邊咧，就慢慢咧就退卻啦。就會形成咧，我哋成日講啦，食老本啦。點樣為之食老本咧？即係話，當我哋要去問我今日我嘅上帝喺邊咧，就 Stephen 開始嘅時候，我覺得佢用詩篇42篇嗰個咧係好好嘅一個，亦都係一個好真誠嘅。我哋要成日問自己，你嘅上帝喺邊度？你唔好問上帝喺邊喎，我哋就知道上帝喺度，不過唔知喺邊度啫。你做嘢也好，在家庭你的生命里面，你说上帝在哪里啊？是，在哪里啊？又不是很知道。因为你的理性上，你不会，即是我们一般的信徒，你不会去反对或者否定上帝 的存在。但要问你，那存在在哪里啊？ Exactly， 具体地说，那你就好像又讲不出。所以就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就好像你对着镜子一样。有上帝，不過唔係好清楚佢存在，不過我唔知佢喺邊。咁呢個就係都反映咗我哋同神嗰個嘅關係一個好真實嘅寫照。所以 Stephen 佢帶嗰首歌嘅時候都會問你嘅上帝喺邊度，唔係問上帝存唔存在。上帝存唔存在就一個客觀可以去分享辯論嘅一個嘅題目嚟嘅。佢想問你嘅上帝今日喺邊度？所以咧，我哋喺崇拜嘅時候咧，我哋都會安排弟兄姊妹分享見證啊，嗬。咁我哋之前都好約略， 即係提及過嚇。咁啊，最初咧就有幾個原因嘅。第一個原因咧，就係、是、當然係俾大家咧係即係去鍛鍊一下咧，究竟你嘅信仰點樣可以具體嘅嚟到去讓人哋見到。OK， 即係你分透過分享咧，你俾你自己同埋俾身邊嘅弟兄姊妹見到。哦，你嘅信仰原來係喺你嘅生命裏邊係點樣真實化咧？第二咧就係、是。當然就是考驗我們，因為你是講給別人聽嘛，你講給別人聽的意思是什麼呢？就是說你希望對方呢都能夠去見證得到呢，原來上帝是很真實的，你要讓別人明白、你自己很有感受，你自己因為你是第一身的經歷嘛，但你怎樣讓這個第一身的經歷讓別人都去明白呢？咁呢個就係考驗你能唔能夠喺分享嘅過程裏邊咧，你能夠唔係話去感動人喎，感動人都係比較情感嗰個導向，而係見到你嘅故事同佢嘅生命咧係有關聯嘅，係有相似嘅，就好似頭先阿的嘅分享一樣嚇。咁、我就幸好啊，就冇賭啊，我都記得就係都我記得好似分享過，同我老婆去澳門都試過一次，講好咗買$100，即係試下啫。即係試下我，即係咁大個仔，係好清高，我未試過賭啊！試下個感覺，點知兩個傻佬咧，企到十幾分鐘咧，$100都攞唔到住，算啦，走啦。我講過或者即係贏輸到，我只係想試下個感覺啫。贏咗又算，輸咗好，但都係擺唔落去，卒之都傻下傻下咁樣。咁我幸好我個人就冇呢一個嘅即係試探啦嚇，但係唔代表我冇類似嘅試探嘅。在金錢上面，我們都有我們自己的個試探，不過個方式不同而已，沒有這種的賭，但都有另外一種的、就是、類似的、表現的、在投資也好，在其他位置裡面也好、想加人工也好，那些名字、老闆、那些位置也好，都有這些這樣的、就是、很類似 的試探都會是有的。所以、那個的見證呢，其實我們那個的、安排呢，就是想鼓勵大家將上帝的道在你生命裡面那個的、改變，而且是根本裡面的改變。一會我們會講多一點，其實我想個見證是怎樣，不是我想，就是上帝想是怎樣的、但是呢我們會見到另一個情況呢，就是很多時候呢、又恕我咁樣講啦嚇，好多時候我哋分享嘅時候咧，都係分享嗰個咩最初信主啊、信主嘅經歷啊，唔係壞事，都可以嘅。但係如果你諗下十年後麻煩啦、呢位Stephen 分享、又分享佢信主，喂大哥你淨係得信主經歷嘅喂，咁上帝喺邊啊？最近今年喺邊啊？上年喺邊啊？明唔明啊？所以我咧就希望第一輪完咗之後咧。第一輪你分享你的得救見證 fine OK OK， 但是呢我真係想大家即係可唔可以有啲新鮮啲嘅嗱？我再強調，唔係為新鮮而新鮮啊，係為你的即係上帝的道咧，係喺你的生命裏面不斷係有更新你嗰個生命啊！你我期望你唔好話個個禮拜啦啊，一段嘅時間嘅裏邊咧，你發現上帝喺你的生命裏邊係有工作嘅。是個道 所造成的。所以那怎樣為什麼人那麼抗拒呢？就即好像剛才說你喜歡聽但是那麼難去行，因為我們有一對上帝的道呢好像有一個錯誤的理解或者一個感覺呢是少少消極的，即我說行行的部分聽就很積極的，聽嘛好聽啊，是吧、即二三十分鐘不是很難過去的，但是去做的時候呢咁你就會覺得係一種好強嘅阻力喺裏面。嗱，咁跟住落嚟咧，阿國咧佢就講啦，呢個嘅阻力咧係可以點樣去喺上帝嘅裏邊咧係可以去解除嘅咧？就喺第25節，係冇錯，第25節嘅裏邊啦。佢就話啦：唯有察看那完美使人得自由嘅律法，並且時常遵守，就唔係聽就忘啦。而是切實的走出來。那你會看到呢，其實他是回到第25節，回到他的主題就是遵守，不是聽就忘，而是什麼呢？就是聽完會走出來，是不是？這個就是這個段落一個主調來的嘛。 個主調就係聽到要行道啦。嗱，咁所以喺第二十五節裏邊咧，佢又重新講咗出嚟。但係你要最留意嘅就係二十五節嘅開頭嗰兩個嘅片段啦。點樣你先至會能夠時常嘅遵守，唔係聽咗就算咧？嗱，咁佢就講咗一個你 kind of 一個 conditional clause 條件嘅句子咧，就係、是、如果你會細心察看，意思察看咩？係完美同埋使人得自由喎。嗱，你要留意喎，即係你聽到你去讀經 ，OK？ 咁你當然我哋有啲時候就好，即係有啲時候過分 technical 啊，咩背景啊、字義啊、文化啊嗰啲嘅歷史啊咁樣等等咁嗰啲，咁嗰啲當然都重要啦。好啦，然後有啲就會揾啦，咁我應該點樣實踐出嚟啊 ？application 啊咁嗰啲，咁嗰啲當然都重要啦。咁但係咧，雅各呢度咧，你要留意啦，佢叫我哋咧有兩個嘅 focus 㗎，啊有兩個焦點。第一個焦點就係、是。你會發現得到嗰段經文咧，嗰段經文本身個教導係完美嘅喎，完美啊！完美嘅意思係咩咧？唔係 perfect。中文我哋如果喺和合本裏邊咧，就亦係完備嘅，係使人完備喎。OK， 嗱完備咧，我喺講到筆記裏邊咧都寫咗啦。嗰、那個嘅原文咧就叫 telos 啊。咁我好少拋書包啊啲咩原文嘅，咁啊但係咧你見到個字咧，你會見到知唔知係我哋常用邊個字啊 ？telescope 望遠鏡啊，啊咁啊望遠鏡嘅意思咧就係望遠啦。咁望遠鏡望咩嘅咧？望一個目標 ，OK？ 嗰個目標咧就好遠，你睇唔到嘛。咁所以咧你用一個望遠鏡咧。就希望將嗰個目標咧就可以睇得清楚 ，OK？ 咁呢個字咧 ，telos 呢個字咧，好多時咧都會用喺一種嘅我哋叫宇宙觀啊，即係話你對人生啊，即係我相信人生係有一個目標嘅，係為一個特定嘅目的而造成嘅，即係有一個具體嘅方向啊，唔係亂咁嚟嘅，唔係無定向嘅，唔係你中意做乜就做乜嘅。所以嗱，點解我即係將呢一個嘅原文呢個字擺喺度咧？就係話完備嘅意思，即係話讀聖經嗰個過程裏邊咧，係讓你發現到你嘅生命咧嗰個獨特嘅意義嘅。嗱，有一個 general 嘅意義就係我哋係上帝嘅兒女啊，我哋被拯救啊，我哋喺世界上邊作鹽作光啊，做見證啊咁等等呢啲係普遍嘅意義。但係上帝做我哋每一個人咧，係一個獨特嘅意義啊！嗱，咁佢俾咗好多唔同嘅sorry 唔同嘅材料我哋啊，無論從外貌啊、性格啊、你生命嗰個經歷啊、你嘅家庭啊、你個學歷啊等等，咁呢啲就係我哋嘅材料嚟嘅，人生裏邊嘅材料。但係咧，我哋知道咧，我哋人咧有一個嘅即係包括基督徒都係。有一個模糊的部分就是什麼呢？我第一我不知道我有什麼材料，即是好像你煮餸一樣，你煮餸你要煮餸之前最重要就是你看你有什麼材料，是吧？好了，你有材料之後呢，你都要看一下喂，那你怎麼煮啊？同一個材料呢放在誰煮飯首領最近 學煮飯啊，好厲害啊，昨天又煮飯了，不過你們有些富貴啦，成日俾錢，你下次嚟我屋企咪得咯？做乜啫？我唔明呢個俾錢學，真係 OK。啊，琪琪嗰度都得，琪琪煮飯嗰啲，哇！啲 presentation 咧，即係啲擺設咧，好專業嘅。OK， 言歸正傳。咁我哋生命咧，就你第一，你有一個，你知道有啲咩材料咧，都未必夠噶。有時我哋有材料都唔識煮噶，根本你都唔知道你要煮一個咩嘅味道。所以咧，我哋好似有好多嘢啊。頭先講嗰啲啊，有學歷啊，有家庭啊，有外貌都有啦，呢啲又嚇嚇咁啊，咁啊有你嘅恩賜啊嚇，有好多。但係究竟組合起上嚟咧，係愛嚟做乜嘅咧？我成日鼓勵大家咧，嗱，你嘅見證係要有主題，嗰一次嘅見證你有主題。更重要嘅咧，你嘅生命你都要有主題嘅。如果問大家咧，喂，你嘅生命咧，你覺得你嘅生命嘅主題係乜嘢啊？我唔知咧，成日見到Jack 咧，我就諗起即係電影。當然，因為我哋彼此都係啲電影迷咁樣啦，嚇。即係好似你人生你拍戲一樣啫嘛。你諗下你嗰、那個你想拍咩先？咁啊，我哋都知道睇電影就係你唔知想做乜。 好像堆了很多東西，劇情啊 bling bling 啊，即係有啲咩感情線啊，穿插乜？喂喂，其實你想做咩啊，大哥？你可唔可以講清楚啲，表達清楚你想做乜？嗱，所以聖經裏邊咧，佢就講啦，佢就話啦，佢話啦，嗰個嘅聖經咧，係讓你察看你嗰、那個，即係能夠讓你生命係完整啊、完備啊，因為你發現到嗰個獨特嘅目的，因為你會同嗰個嘅經文咧係有對話嘅，上帝係藉著聖經跟你講說話，他在你的生命裏面有一個很特別的計劃，他想你發現，他想你去實踐。所以如果你見到這段的經文，真的不斷在修正你的生命的道路，你可能左右周圍亂地碰，好像做極都不是做到自己想做的事情、有時同就算同簡生我們有時幾十歲人都有這種感覺、究竟都時間都差不多了，係嘛？我講佢啫，唔係我啊！我又做一段路啊，佢啊，佢好難講啊！咁啊就，有時我哋都會話：係、哎，即係做緊咩咧？即係唔好話你二三十歲啊！好坦白，我哋最近都有分享過類似嘅、即係做緊咩咧？即係我哋想係好具體啊，真係做到上帝交託俾我哋嘅。第二個咧就係、使人得自由啦。咁啊，當然頭先阿的嘅分享咧，就係其中一個好好嘅示範啦，係嘛？因為我哋嗰就頭先講過咧，我哋對上帝嘅話語嗰種嘅抗拒咧，就因為我覺得係一種壓力啊，壓力就係失去自由啦，係嘛？但係呢個就係錯誤嘅理解咯，因為聖經講啦，雅各書咁樣講啦，其實個律法係使我哋得自由噶嘛。阿的嘅頭先嘅分享，容許我咁簡單講就係、即係佢過往係被一啲嘅賭啊金錢啊係去即係捆綁住啦，咁啊個情況就越嚟越糟糕啊咁樣。咁佢係即係被一啲嘢捆綁啊。咁所以喺上帝嘅裏面咧，藉著聖經嗰個教導咧，即係人生嗰個調整嗰個方向咧，咁佢就可以喺從嗰個捆綁裏邊咧就走翻出嚟。咁、那個人就其實係更加自由啊。咁呢、這個。我哋常常聽報道會嘅時候，都聽過類似個嘅分享啦，係嘛？我哋好常以為我哋而家嘅生活自由就係自己可以選擇啲咩，其實你選擇啲咩係由罪性，係由人哋決定嘅。我哋都分享過其實你想啲仔女讀咩嘅幼稚園咧，其實未必真係我哋想嘅，係周圍嘅人啊，周圍嘅人，周圍嘅人想嘅。咁啊，就係喺人哋決定咗我哋做啲乜嘅。咁其實我哋以為，sorry， 以為係我哋有自由，其實我哋係好多時候咧係被人決定咗我哋要做乜嘅。咁所以真正能夠將我哋釋放出嚟嘅係上帝嗰個嘅律法。咁所以啦，雅各咧佢喺呢度講咧，就係你點樣能夠從嗰個聽到。但是不行道，仿佛上帝那個的話語對你來說是一種無形的壓力，你一定要從這個的想法、這個感覺裡面釋放出來。所以他就說了，你要察看上帝的道是使你得自由，從那些捆綁你的地方裡面，給你其實很多心靈的壓力的事情上面，你重重複複所做的事上面是釋放出來。第二嘅就係使你嘅生命更加完整完備，即係話去翻上帝創造我哋嘅時候所預備嘅嗰個嘅身份同埋角色嘅裏邊。當你發現呢兩樣嘢嘅時候咧，你就發現唔單止唔一定代表係遵守係容易，唔一定係容易，不過係有價值。同埋佢就講啦，必然蒙福啊，係你嘅生命咧係會蒙福。你如果你係製造不斷製造呢、這個你感覺到係蒙福嘅經歷，所以我就希望大家喺你嘅見證嘅裏邊，如果即係問一問你自己 ，end of the week 週末嘅時候，唔係諗去邊度玩，諗一諗呢一個禮拜嘅裏面咧，如果要你用呢一個禮拜嘅經歷嚟講一個見證嘅話，嗱呢個見證咧，我再強調咧，唔單止淨係尋找。上帝咧為你做咗啲乜嘢咁簡單，而係上帝嘅道喺你生命裏邊咧造成咗啲乜嘢嘅改變，改變咗你乜嘢性格、脾氣、價值觀、壞習慣， 等等。你问一问你自己，这个星期里面上帝的道在你生命里面，哪怕是些微的改变，哪怕是几少都好，但是你在经验着这个改变带给你那种蒙福的感觉，你经验到这种的释放，经验到你一步一步即是贴近上帝的生命的时候，你就会想重复这一个这样的经验。我们经验到上帝赦罪而带来的那种的释放，经验到上帝不断的给机会我们，就算在不完美的地方里面，上帝仍然在这里鼓励。上次我们都有分享，最大的就是上帝给机会你，你会发现上帝是不断给机会我。我们的见证其实都是说上帝的机会，是吧？ Give God a chance， 给上帝一个机会，给我们的生命一个机会，就是上帝的道祂怎样去改变我们。所以如果下一次大家分享见证的时候，我想大家在最近那段的时间里面去思考，这个是第一个的、就是、方向。思考什么呢？就是上帝的道怎样改变你，释放了你。那个改变是带来一种的释放的，而且是将上帝一个的圣经里面的教导是呈现出来的。所以我很多时候如果有时间跟大家分享、就是、你的见证怎样表达的时候，我都会问、你可不可以想到一句的经文，就是说你那个的生命的改变呢，正正就是见证这段经文呢是大有能力的，圣经是有能力的，而他的能力就在我的生命改变，不是被上帝改变，不是说逢凶化吉那种，而是上帝的道呢产生一种力量呢，你是主动的去改变，是主动的来到去实践去尝试，是主动的在你的改变里面见证上帝那个的能力。所以我们很期待，我们应该都是师母就完了，我们第一轮的见证没吗？还有谁？Oh, you're right， 差不多了，差不多我们进入第二轮的时候，我很期望大家在你最近的生活里面见证上帝话语的能力，怎样改变你的生命，怎样彰显他的大能，就是察看那完美使人得自由的律法。愿上帝祝福我们，阿们。